诸位朋友大家好。好，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所以当我们借人家的东西啊，念念啊，要想着什么时候啊该还，这个要很谨慎。因为人家借我们东西是对我们啊有帮助有恩，假如我们还没有准时还呢、啊、那就太没有这个道义了。所以呢，当我们确定哪一个时间要还他，又怕自己忘记，一定要怎么样，你可以直接在你的挂的月历上把它写上去嘛，你每天都看月历就不会忘，或者是在你的记事本行事历上写上去。你对于每一次借人家东西都这么谨慎，往后啊他人就很欢喜啊把东西借给你。所以明朝的正廉有一次啊去跟人家借书，那刚好啊因为那是大户人家啊，就是跟他说呢，这个书啊你十天以后要还我，十天很赶了，人家肯借呢他也就蛮欢喜的。结果呢第十天啊刚好下大雪，这个主人可能想说他不可能来了，但是呢这个正廉啊还是一样冒着大风雪赶过来。结果这个主人怎么样，很感动也很佩服他，所以就跟他说啊，往后我们家的书啊都很欢喜啊借给你。所以当我们跟别人借东西，人家面有难色，不可以怪别人，要怎么样，要反省自己，我们的社会信用是要自己啊一点一滴啊经营出来。我们不要去羡慕哇这个人怎么这么赢得别人的信任，必有他的原因啊，我们要自己呢好好的去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现在啊借钱的啊是什么，是小弟啊，不是，是老大。借钱的是什么，是小弟了啊，借钱的人都高高在上啊，然后借人家钱的还要去求他还，你看这个社会有没有颠倒，而且还借了其实自己已经有了还怎么样不还，哇这个都恶劣到极处了，都没有想到人家当初啊这么样的够意思啊还你钱。一般啊按照我们古代这些这个人的厚道啊，只要自己有钱马上怎么样一定去还，而且古代这种信用啊跟现代一不一样，不一样啊，古代的信啊是人格啊，要不要立字条，要不要，所以中国的诚信啊就代表一个人的人格，不需要立字据的。其实差不多在五六十年前，中国人的社会啊还是有这样的品德。到比方说我外公啊以前是开米店的，所以很多人家里目前啊还没有钱，都会把米啊先给他，过年过节啊大部分的人都会怎么样拿来还，但是少部分的人没来还，因为啊没钱，所以呢这我外公啊也不会去怎么样去要，因为人跟人都很有信任，都知道啊对方一有钱一定会拿来还，现在一定是有难处啊，我们再去给人家要啊那就太 这个不够啊，这个道义了。所以你看以前的人，他对人是信的。那西方的信啊，是什么？白纸黑字。西方的一个角度就是，他要先怀疑你是不是好人，是不是讲信用的人，你要证明给他看你是不是有信用。这是东西方啊，对信啊是不同的态度。那但是我们现在啊，在处理信这个问题啊，是东方还是西方？现在也都比较偏西方，因为要像东方哈，可能没几个人敢做，心里会啊担心，怕现在的人啊言而无信。所以我们啊，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们要冷静啊思考。所以该你还人家你不还，看起来好像占了一点小便宜啊，其实已经把你的整个社会信用啊一点一滴啊透支掉。在深圳有一个商人啊，他就去跟农民啊谈生意，谈好说这一块地啊卖给他，结果卖给他之后啊，只付了一半的钱就不再给他了。这个农夫啊很生气，那个是他唯一一块地，还欠了他6000块人民币不还。所以人都觉得他占人便宜啊，好像自己有好处。结果过没有几天啊，这个农夫啊带着炸弹啊到他们家跟他同归于尽。所以报纸写啊，一条命啊多少钱啊？6000块。所以信用啊特别重要。我们一来啊要维持好自己的信用，二来啊要念念想着是别人啊借我们东西是给我们帮忙，我们要不忘啊这一个道义，这一个恩德，自然啊我们就很有警觉性，言而有信。所以孔老夫子啊在论语的教诲当中啊也屡屡提到信的重要。所以我们下一个单元就讲到了信。在论语里讲到人无信啊不立，人无信就无法在社会在人群当中啊立足。因为啊团体社会是一个团体生活，假如大家都不信任你啊，就会离你而去，你就很难发展了。孔夫子也说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假如一个人不信了、啊、那我真不知道啊他还能做出什么事来。所以信用啊对一个人相当重要。好，那我们来看信这个字，它是会意字，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言语，所以意思就是人的言语啊一定要守信，要言而有信。所以我们看看古代人对言语的态度啊，都是一诺千金，一言九鼎。这个信除了守信的意义之外啊，它另外还有一个含义，就是信义。信跟义啊是结合在一起的。 而这个信义啊，他虽然没有讲，但是都放在人的心中。比方说，虽然我们没有告诉爸爸说我要孝顺你，但是在我们的心中已经把这个义啊时时守住。所以这个信啊还有另外一个延伸义，就是指道义、情义、恩义，也就是啊用现在话讲叫义务，做人的本分，做人的义务。所以从这样去理解信呢、啊，您就可以啊把它的意思啊解得更广。那我们知道啊，圣人的学问呢、啊，不外乎把人与人的关系啊处好，哦，这个是最根本，就是先学会做人。所以做人如何守信？做人啊，不外乎五个关系：伦常、大道。好，哪五伦？又要考试的，你们要回过神来，开始作答。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你看这五个关系，有没有皇帝呢看到臣子说你要效忠我，有没有讲啊？不用讲，因为啊那是一个人的义务本分，做人的一个态度，不需要讲就会啊守这个承诺。那我们来看父子关系，当然先要言而有信，你才能把家庭把孩子啊带好，孩子才会啊信服你。假如呢爸爸说一套做一套，儿子会不会尊敬你？那不可能。你假如这样带下去啊，保证这个孩子以后一定会逆反，因为他的不满不服啊在那里积累，总有一天啊会火山爆发。所以对孩子必然要言而有信。在周朝就有一个故事叫曾子杀雉，杀猪啊。这个故事就是说，曾子的太太啊刚好要出去买菜，这个小孩啊就说妈我要跟你去。他的母亲就说哎呦你别吵了，你假如乖乖的我回来呢杀猪肉给你吃，敷衍敷衍一下小孩。结果刚好被曾子听到了，结果他太太回来就看到曾子在干嘛，磨刀子。他太太吓得半死跑过来，我跟孩子开玩笑你还当真啊？曾子马上跟他太太说，假如你对孩子有一句啊不守信啊，那你这一辈子要教再让他相信你啊都很困难。所以为人长者啊也要谨言慎行，你一定啊要做得到才可以答应。而且啊不只是你做得到才可以答应，还要考虑答应以后啊是不是对孩子有帮助。哦，你不要说我经济这么宽裕没关系要什么给什么，要看他有没有真正啊需要。所以弟子规说是非宜啊勿轻诺，苟轻诺啊进退错。所以家长也要考虑言语的谨慎度。那父子之间除了言而有信啊，就是呢一定要父慈子， 慈爱子女，子一定要孝父。所以我们常常也听一些朋友会讲说，孩子生了就应该尽心尽力把他教好，这是做人的什么本分。我都很喜欢听到这样的话，听起来都会特别这个血液循环很好，因为有浩然是吧正气。所以当一个人真有道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跟他聊起天来特别舒服。那古代的孝子确确实实念念不忘父母的恩德，父母的恩义。在宋朝有一个读书人叫朱寿昌，朱寿昌他七岁的时候，因为母亲被这个他母亲不是父亲的原配，那父亲的原配又很嫉妒他母亲，所以硬是把他母亲逼出去改嫁了。所以他七岁就怎么样上，就是跟母亲分离了。你看七岁的孩子面临人生这么大的什么的一个悲剧一个考验，但是呢这个孩子念念只想着呢往后一定要把母亲找回来。所以我们看到呢一个七岁的孩子对父母是如此的态度我们看得都非常感动。你说七岁懂什么？非也只要你从小教他这些做人道理七岁的孩子可以让我们打从心底的佩服后来他在几十年当中一直打听都没有下落。那他的整个事业也发展得很好，在宋神宗时候也当了官。后来他57岁，已经50年了，他就下定决心，他对他的亲人说，我要出去找我母亲，假如我没有找到，我从此不回来了，就一定要找到，破釜沉舟。诸位朋友，找得到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般人又开始想了，哇，大海捞针。其实父子母子连心，所以他找到偏远的陕西一带，到了一个地方叫同州，刚好就下了雨，之后都有感应就停在那里后来就有因缘探听到他的母亲。所以天地非无情要靠我们的心去感。诸位朋友，我们到温州去讲课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下雨了，结果我们去的那一天雨就下来了。我们上秦皇岛也好几个月没下雨，结果去的当天晚上下了今年第一场雪。所以确确实实整个大自然环境跟人心是一体人心善国泰民安人心恶灾害连连。所以我们现在要扭转社会的状况不要去抱怨要从什么根本从我们的心开始转善，进而去影响更多人心，整个社会整个灾难自然就会慢慢化解掉。所以他顺利的找到了他母亲，他母亲已经70多岁了， 母子也是啊，很感动，相拥而泣。这个朱寿昌啊，不只是啊，把他的母亲啊迎回来奉养，连母亲后来生的弟弟妹妹啊，一并啊接过来。请问，他跟他这一些同母异父的弟妹啊，有没有签契约啊？有没有？没有啊！中国人是那一份呢、啊，信义啊，情义啊，就一起啊，通通接过来生活。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啊，孝在中。这个是朱寿昌啊，对于这个母亲的一种情谊。另外一位宋朝的读书人叫黄庭坚，他文学非常好。那那时候啊，他已经当太史，也是相当高的官。但是每一天呢、啊，他一定亲自啊，帮母亲洗尿桶，洗尿桶。他不是没有仆人了、啊，但是呢，他一定坚持每一天啊，要替母亲呢、啊，做他孩子啊应该做的事，连尿桶都洗了，代表其他的事啊也会怎么样？尽心尽力。所以黄庭坚虽然当了大官，虽然啊名闻利养都得到了，但是他那一份至诚的孝心有没有被名闻利养啊污染了、啊、没有。那我们再反观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一个人赚了大钱，他那一颗孝心啊有没有变？很可能变成财大气粗啊，都用钱啊在尽孝啊，可能那个恭敬心啊都不足了。所以我们对照古人呢、啊、也要好好啊向他们学习。好，这是父子关系当中啊言语有信，还有要有信义，要尽本分。那古代还有一个关系啊也对一个人一生有很大的影响，虽然他没有在这五伦之内。哪一轮啊？师生这一轮。其实师生有没有在五轮之内啊？有没有？在哪一轮？在哪一轮？答案不一样。哎，一日为师啊，终身为父。这个是在跟父子伦无二无别。我们从古礼里面啊就看得出来，老师父母啊往生要守丧三年，老师往生啊也是心丧三年，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古代师生之间啊是如何守信。当我们教学生一定要言而有信，你才能把学生啊带得心服口服。那学生答应老师的事也一定要啊尽心尽力去做到。孔夫子啊那时候教学啊有3000弟子，72贤人。当夫子去世的时候，这些弟子啊通通在夫子的墓旁啊盖了房子， 坚持守孝啊，三年。法律有没有规定？没有，一份对于老师的一种恩义、道义的心意表达。那其中有一位弟子守了六年，他叫子贡，因为子贡啊，在夫子去世的时候，刚好在其他的国家做生意，所以他一直很遗憾，没有啊，亲手啊送老师走，所以他守完三年了，自己啊在家三年。这种师生的道义啊，我们现代人呢、啊，确实啊很难深刻的体会。体会那一份师生之间的纯心。在明朝有一个名臣啊，叫做他的老师啊，叫做左宗义公。这有这一篇文章，左宗义公。他的老师那时候啊，刚好当的是国家的大臣。先看一下，我怎么临时忘了他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好，谢谢这位朋友的掌声鼓励。对，好，他的老师是左宗义公，史可法的老师。刚好左宗义公啊，他主持了一次啊国家的大考，进士的考试。那一般读书人啊，他对于国家都有一个使命，应该为国家举贤良之才。所以他的老师啊，在考试之前呢、啊、就微服出巡，披着衣服啊，把官服先去掉，微服出巡呢、啊、到一些寺庙里面呢、啊、去看看这些来参加考试的读书人素质如何。那他为什么呢？不到酒店去看，要到寺庙里面去啊？因为古代的读书人都是很刻苦，都是十年寒窗啊，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所以那些有钱住酒楼的哈，可能都怎么样，考不上。所以他的老师啊，就到一些名山宝刹去巡视一下，刚好呢走进了史可法的房间。史可法那时候已经刚好写完一篇文章啊，睡着了。他的老师一看他这一篇文章啊，写的一气呵成，在文中啊流露出为国为民的气节，所以老师看了之后很感动啊，马上把身上的大衣啊披在学生身上，披在这史可法身上。后来正式考试，他的老师啊在看考卷的时候，突然呢看到一份考卷，精神振奋，马上把他面数第一。这样有没有作弊？古代啊也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谁的，但是他老师为什么一看就这么确定是史可法？为什么？ 言语跟文章啊，是一个人的心声呐、啊。所以老师马上感觉到就是他，给他面属第一状元。因为考上的学子啊，都要拜主考官为师，所以史可法就择了良辰吉日啊，到了左宗义公的家里，给他行拜师礼。当史可法到家里来啊，他的老师就对师母说：“他说往后啊，继承我人生的志业啊，不是我的孩子，而是这一位啊学生。”其实啊，古代啊，真正读圣贤书的人，他不怕自己没有指示啊，更怕什么？没有为国家举到贤才，没有把圣贤学问啊传承下去。为什么我有这么深的感受？因为啊，杨老师跟卢叔叔啊，跟我非亲非故啊，可是对我是疼爱有加，把他们人生的经验啊全盘托出啊，只怕我吞不下去啊。所以从他们这一份心啊，我就深刻感觉到古代读圣贤书的人确实啊，念念啊在人民，念念啊在承传圣贤智慧。所以后来他跟老师啊就同朝为官。很不幸啊，明朝末年啊宦官当政，所以他的老师啊被陷害，到被关在监狱里。那当学生的非常紧张，就想方设法要到监狱啊去看望老师。那他的老师因为啊关到监狱啊受了刑罚，都很残忍啊，拿着烧红的铁片啊往眼上眼睛啊，就是很残酷，连啊膝盖以下都被啊切掉了。所以史可法很非常着急啊，就求这个监狱里面的士卒啊，让他能见老师一面。他这一份真心啊，也感动了监狱里面的士卒。士卒就跟他说：“你啊，伪装成到监狱里面啊，捡破烂的，捡垃圾的，要全身穿的脏兮兮的，这样才啊能够混进去。”所以那一天呢，史可法就这样缓缓的到监狱去探望他的老师。当他看到老师已经成了这个模样啊，不禁啊痛哭啊失声，就扑过去啊抱着老师的脚。他的老师啊眼睛已经怎么样张不开，突然听到史可法的声音，马上啊用他的双手啊把他的眼睛啊撑开来，用啊双眼呢直视史可法。他说啊：“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国家的栋梁，怎么可以让自己啊深陷在这么危险的境地？与其让这一些奸人啊把你害死，不如现在啊我就活活啊把你打死。”说完话马上捡起地上的石头啊，就往史可法的方向啊扔过去。史可法看老师这么震怒啊，也赶快啊快步离去。诸位朋友，他的老师已经深陷在九死一生了，看到这么亲的学生来探望，第一个念头想到什么？有没有想到自己啊？ 想到的是国家的安危，想到的是学生的安全。所以后来啊，他的老师啊不幸去世了，史可法也担任很多国家的要职，也曾经啊领军队啊在外防守。那在领军队的时候，史可法都啊找士兵啊三班轮流，半夜啊都跟他背靠背啊休息，他都不愿意啊去睡觉。他的士兵看了以后啊心里很不忍，就跟他说：大人啊，你假如这样继续下去啊，身体一定会啊受不了。史可法就回答士兵，他说：假如我去睡觉，刚好这个时候敌兵来犯了，国家受到损害啊，那我是对不起国家，更对不起啊我的老师。所以史可法确确实实是念念啊不忘啊老师的教诲。所以古代的师生呢，如何回报自己的老师啊？依教啊，奉行，真正啊，把圣贤学问呢、啊、演出来。史可法每一次回到他的故乡啊，不是先去啊探望自己的亲人，而是先去哪？先去啊探望师母。所以史可法把他的老师啊所有的亲人啊都尽心尽力的照顾，这个就是师生的情谊，师生的道义，这个是不需要言语的交代的。这个是我们从古代可以看到师生之间的信义。那五轮当中还有第二轮，君臣有义。所以为君者，所谓君无戏言，讲话一定要算话。那臣子答应君王的事啊，一定也要啊尽心尽力做到。假如对君王言而无信呢、啊，那会怎么样？哦，那可能就要掉脑袋了，因为啊犯了欺君之罪。除了在言语当中的信用之外，君臣关系啊，换作我们现在的名词啊，叫领导人与被领导人的关系，都是有那一份啊义务、道义、情义在里面。我们看看古代的尧帝，他是怎么对待他的臣民。尧帝有一天啊走在路上，刚好遇到他的两个人民啊因为偷东西啊被抓起来，正要去服刑的路上。结果尧帝啊看了非常恐慌，马上啊就跑过去，他说：你们两个是犯了什么罪，怎么会被抓起来？两位人民就说：因为啊久旱不雨啊，我们实在啊没有东西吃的，也没有东西啊给家人吃，所以不得已啊偷了人家的食物。尧帝听完啊很惭愧，他就对着士兵说：你把他们两个放了，把我抓起来。士兵呢很诧异，怎么可以把君王抓起来？ 尧帝接着就说啊，因为啊我没有德行，所以才会感得啊久旱啊不雨，这是我第一个过失。第二个过失啊，是我没有啊把我的人民教好，所以我犯了这两个大罪，应该关的是我。当尧帝啊讲完这一番话，当场啊天空啊就开始啊飘来乌云了，过不久啊久旱就逢甘霖。所以当一个人是至诚的爱护人民，由他这一念心啊一定可以让他全国的人民啊都受到感动，都啊向他效法。当全国人民都是这样的存心啊，整个灾难一定会怎么样转掉。所以袁了凡先生当时候他在宝坻县啊任县长，也是啊久旱不雨，他也是亲自自己斋戒沐浴啊去求雨，果不其然呢、念完这些祈文以后啊，很快的雨就啊降下来了。所以诸位朋友不要小看我们这一颗啊真诚之心，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所以为什么这些古圣先王可以留名青史，可以垂范后世，都来自于啊他这一份对人民的道义。在夏朝的第一位领导者是谁啊？大舜啊，不是大禹。我们一定知道大禹治水，也可能知道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为什么三过家门而不入？因为水患啊急迫，假如他刚好一天不小心洪水啊泛滥，可能不是一个人受灾，可能不是一家人受灾，而是啊千千万万的人民遭殃。所以念念啊战战兢兢。大禹啊结婚四天以后啊就离开了，从此八年呢、没有回家，因为整整治水啊八年。后来啊确确实实好用了很好的方法，用了什么方法？疏导。好，所以大禹这个方法我们现在能不能用？能不能用？好，不是叫你去治水啦，是啊教导孩子也可以用什么疏导，顺势力导。绝对不要像大禹的父亲用什么防堵，一直堵住啊，到时候就怎么样溃堤了。我们也要因材施教，顺着不同孩子的性情好好引导他。所以我们从尧帝，从大禹可以看得出来一个领导者啊对于人民的一种道义。那人民啊对领导者也要有什么恩义，所谓君人臣忠。 领导者要怎么样？仁慈，处处啊为人民的生活着想。那部署啊也要常常能感领导者这个恩德，让我们啊有好的生活环境。假如没有这一份好的工作环境，可能我们家庭都会堪忧，都会三餐啊不济的。所以呢，为臣子啊，一定都会啊尽心尽力啊效忠君王。尤其啊，当君王有过失的时候，他们一定啊直言不讳。所以我们之前在孝的这一段经文就有详细讲解，亲有过，见使根，疑无色，柔无声，见不入，悦复见，豪气水，踏无怨。里面有举的魏征，举的秉烛，这一些忠臣的事例。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现在的你说国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企业王国。经营一个企业啊，也好像经营一个小国一样。所以领导者啊，第一个念头啊，是要为员工谋福利啊，绝对不能是什么，只为自己的荷包啊。当你只为荷包而不尊重，而不照顾员工啊，铁定啊留不住人，铁定留不住人。所以孟夫子啊，对于这个君臣关系有一段啊很重要的教诲，里面提到啊，君之事臣如手足，则臣事君，如父心。君之事臣，如犬马，则臣事君，如国人。君之事臣，如土芥，则臣事君呢，如寇仇。这个仇是古字，也就是仇人的仇。孟夫子这一段话很有味道。领导者啊，假如把部属啊当作手足一样疼爱，那部属啊会把他当什么？心腹。君之事臣如犬马，犬马拿来做什么？来使用而已，反正我就使用你，然后付你钱。只是啊，把员工当工具而已。那部属看到你啊，就好像一般的什么人民一样，哎，没什么交情，没什么感情。所以呢，他只要啊，帮你多做一分钟，铁定要跟你要什么？加班费。一分一毫啊，绝对不会为你再多做。下一句，君之事臣如土芥， 你把它当作根本啊不重要的东西，还心里面想说反正我有钱到处都可以请到人。假如我们呢、啊、对待人这么轻慢，那部属对我们呢可能是咬牙切齿。所以我就曾经听过啊，有一个餐厅啊，他的员工啊处处啊在他的厨房里面动手脚，让客人吃了都出问题。后来他的餐厅啊也怎么样开不下去了。所以从这一句教诲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企业一个团体啊假如不好，谁要负比较多的责任？领导者。所谓上行啊下效啊。所以一个风企业团体的风气好坏，领导者是责无旁贷。所以今天我们当老板当主管，绝对不能在那里哎呀我的员工怎么都这么差，不能有这种态度，应该要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好，那我们看为人部属应该啊也是要啊念公司念领导者的恩德。记得啊我曾经看过这个公司啊经营了几十年，刚好很困难，很多的员工啊马上拉起白布条，然后绑着什么抗议，把公司啊工厂都围起来，这样做好不好？当时候啊我看到这一幕啊觉得呢很伤心。一个人的一生啊，东北有一句话说啊三穷三富啊过一生啊，一个人一生难免都有什么起落啊，一个人一个家如是啊，一个企业啊哪有可能一帆风顺。而当企业好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几十年，这几十年为什么孩子教育可以稳定，为什么家庭啊可以运作正常，这个经济的资源经济的稳定谁的功劳？当然哦，一定有你努力的功劳，可是不可忘的要有公司要有老板这样的缘分，他还要扛什么风险呢、啊？哦，你每天在那里啊，工作我做完了回家倒头就睡，你在睡的时候啊老板可能还在啊为公司的前途啊在思考，为资金的周转在努力啊。因为我父亲啊在银行服务，所以他就说啊你不要看这一些企业家好像很风光，其实下午三点半啊他们可怎么样可忙碌了。所以啊我们不能只看到哦这个领导者啊他的经济比较优厚，我们还要看到啊他对于公司的付出啊绝不比我们啊还少。所以应该啊要念这些德啊，不能一遇到事情就意气用事。请问这个做法谁得利益？谁啊？没有人。而且啊公司可能啊还不至于会倒，还可以啊拉起来，结果员工这么一做啊连起来的机会都怎么样都没有啦。所以人确确实实啊不可意气 用事，要很理智的去给公司建议，要取得好的沟通才好。所以日本人当他对公司不满，他没有去把厂围起来，他也会在头上怎么样绑个布条，但是不会说话，写的抗议，继续怎么样工作嘛，这样才能让公司营运正常。那领导者呢一看，哇，怎么这么多人都绑白布，赶快商量把这些主管都找来，到底呢公司有哪一些需要修正的地方，我们赶快调整。当领导者重视，领导者有诚意去修正，那部署也会欢喜，这个时候就能以和为贵，家和自然就万事兴。所以我们在君臣的对待也要时时想着我的本分，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尽的道义，我应该尽的恩义情义，这样做人就非常厚道，非常让人家肯定安慰。好，那今天呢这一节课就到这里，谢谢。